因为我们吧，就是说，因为也没有这方面的那个文件，只不过说他2000块钱就得到这几家去花去，所以呢，他那个价格就按市场价格，他标出来就可以了。 对这一问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明年1月6号到2月18号，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将在京举行。本届艺术节将统筹国内外奥运文化和传统艺术资源，带来多场演出和文化活动。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你好，天池。 哎，你好，主持人。 本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在演出和文化活动方面都有哪些安排和亮点呢？ 好的，这届的艺术节呢会运用多种高新技术和呈现方式，通过表演艺术、视觉艺术、电影展映、城市活动和庆典活动这五个板块去营造迎接冬奥的氛围。那么作为北京冬奥会赛时的一个文化活动之一，那么这个相约北京艺术节的表演艺术板块将会包括比如说开幕式魅力中国这些内容，通过线上加线下这样的一个形式，给观众带来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场演出，以及包括艺术论坛、演出推介会在内的活动。那么开幕式的演出呢，名为我们北京见是一个综合的大型的晚会，是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是在1月6号。那么它会运用5G 加 4K 的技术，还有 8K 加 XR 这种全新的舞台技术。那么整个这台晚会呢，是由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来担任艺术总监的。那么在艺术节期间还有许多的这个国内的艺术作品会轮番上演，比如说像舞剧《只此青绿》、儿童剧《东海人鱼》、话剧《枕头人》等等。多彩世界板块会以国际精品剧目为主，包括像《莲狮子》、《卡门》、《茶花女》、《贝多芬》这些外国的佳作，会用高清放映的形式在这个天桥艺术中心来进行放映另外呢，在这个多家视频平台上面，观众也可以看到，比如像爱尔兰的踢踏舞、波兰的管弦乐日本传统的太鼓、俄罗斯芭蕾等等这些内容在艺术节期间还会举办2022第9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将会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600位美术家的绘画、雕塑、装置艺术和影像的作品在展出。另外呢，2022北京冬奥会国际版画交流展也会用版画的艺术形式去庆祝冬奥会的到来。应该说，整个艺术节除了演出之外，还有展览，还有在线上可以看到的大量的艺术演出，以及这个高清的舞台戏剧作品这个内容是很丰富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从明天开始将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展览分为十字八方、茶韵酒香、琳琅美器等单元，展出精选文物240多件套，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等不同角度出发，全面呈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历史变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2.3，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冬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跌倒、站立、旋转、冲刺，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